大家好，我是龙申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71集，身在福中不知福。龙身背对着冬至，奋笔疾书，没有抬头的迹象，但敏锐如他，不可能没有察觉到背后的目光，而且那目光一阵一阵的，看一会儿，一看，再看一会儿，再一看。龙身暗自摇头， 是真能专心学习。 这个念头刚起，就听见对方问， 龙局，我想把会议光给我的钱全部捐出去。 他给了多少？ 300万，我们每个人30万。这次的事情虽然告一段落，但我觉得还不算圆满，于心有愧。我想把这些钱都捐出去。 龙深终于停下笔头。 你认为什么样才是圆满？ 这个问题令冬至一怔，他认真地想了想道， 也许是因为我看到受害者并非完全无辜，而加害者也并非没有苦衷的时候吧。就像老话说的，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，而可恨之人也必有可怜之处。世间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，但我所求只是我心里的圆满。 龙深回头看他， 以后还会有更多凶险莫测、善恶难断的事。 那我也会尽力去让他们圆满，一次一次，总会做得更好。 我会帮你留意可靠的捐助渠道。 在工作之外，龙深很少会主动提出自己的意见去干涉别人，但这次看见冬至眉眼弯弯，却又多加了一句， 你这次也付出辛劳，收取报酬并不为过，如果要捐一半即可。 那就听您的。 对于龙深的话，冬至很听得进去，他见龙深一个字一个字写着报告，不由得说， 您为什么不用电脑打字？那样会更快一些。 这年头手写报告的人已经少之又少了，更何况是领导本人呢？ 可能是因为我以前能写字的机会很少。 冬至以为对方只是想练字，又或者不太会用电脑，却没想到是这样一个回答。龙深的心情今天似乎不错，还会主动和他说话。 造字是人类与其他生灵的显著区别，一旦跃然于纸上，它本身就有了生命。 龙深随手朝冬至面前摊开的书一指，一个黑色的宋体字仿佛霎时间活过来，扭扭身体从纸里跳出来，人字的一撇一捺蹦蹦跳跳，道字像汽车一样往前冲去，直接把人字撞翻，后面的凶字和地字浑身颤抖，乐不可支，结果被后面蹦出来的张字用一把弓箭射中屁股，几个字顿时打成一团。冬至目瞪口呆， 看不见不代表不存在。佛家说三千大世界，三千小世界，人的肉眼所能看见的仅仅是其中之一，生命被创造也在创造别的生命，我们的职责就是维护世界与世界之间的平衡。 龙身随手一点，张字顿时化为齑粉消散在空中，其他几个字吓得抱成一团，瑟瑟发抖。冬至看得又好笑又可怜，他伸出手指碰了碰人字，并没有实质的触感，但对方似乎感觉到了他的靠近，拼命想要往旁边躲，结果依旧瞬间粉碎，像泡沫一样消失了。龙身手一抹，那些字眨眼又回到了纸页之间，平平整整，刚才的一幕像是幻觉一样。 我忽然觉得自己前面那20多年都活到狗肚子里去了。 一笔一画都有灵，能够亲手写字识字是生而为人的造化。许多人类常常觉得自己渺小，殊不知他们不经意间已经创造了无数个世界。 冬至若有所思，再看枯燥无味的典籍，好像也多了几分趣味，像是在阅读属于文字的世界。跟龙深接触越多，他就越觉得这个男人是个谜，浑身上下无不云雾笼罩，令人看不分明。 可又是那样的想让人靠近一探究竟。龙身重新回过身写报告，背后则时不时传来翻书的声音。冬至总算专心看书，没有再时不时的抬头走神了。龙身笔下的这份报告跟他们在内蒙古的发现有关，虽然工作移交给一组，但龙身仍要把该交代的都写清楚。局长不是修行者出身，对人魔的严重性没有准确的预判，认为是跟以前一样的偶发事件。但吴炳添、龙申、宋志存这三位副局长却意见一致，认为应该郑重向上级说明，以免酿成更加严重的后果。龙申这份报告正是之后会议上的发言稿之一。龙副局长是降妖伏魔的好手，但哪怕是当了若干年的领导，对写报告还是不在行，磕磕碰碰，眉头紧锁，写了足足一个多小时。而在此之前，这份报告已经拖了整整一周，不能再拖下去了。龙申看着自己最后画上的标点符号，机不可见地舒了口气，这才发现身后早已没了动静。他回过头，那人还坐在沙发，膝盖上还摊着本书，头却一点一点已经没有意识了。龙申起身走去，拍在他的肩膀上，冬至一动惊醒过来，揉揉眼睛。 抱歉，我睡着了。 回去睡吧。 冬至赶紧收拾书本，一边道歉，本来是想过来请教问题的，结果反倒成了睡觉了。龙申倒没有责备他， 你今天引雷出来本就耗损心神，晚上睡觉前先把吐纳功夫练一遍再睡。 冬至乖巧点头，走到门边，他想起什么腼腆一笑。 龙君，能不能冒昧地问一声，我有多少几率能成为您的徒弟？ 龙身挑眉， 你为什么这么想当我的徒弟？按照你修习的术法，就算没有拜在合造派门下，也有机会成为无局的弟子。他出身青城山元明宫，山门不比龙虎山和茅山小。 冬至挠挠头，实话实说， 我只知道如果不是我能引出天雷，对方可能都不会看我一眼，但您对所有人却能一视同仁，就算一开始打击我，也只是为了不让我冲动犯险。 我没有你说的这么好，至于徒弟再说吧，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收徒的打算。 冬至有点失望，但转念一想，既然自己暂时没办法成为他的徒弟，那刘清波也暂时没有机会，大家还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，而且他现在就住在对门，也算近水楼台了。其实他并不知道，在之前刘清波已经送过一波礼物了，其中就有两把冬至买不起的古董剑，还有诸如苗疆古王、宋代剑术古本等等，身家底蕴之丰厚，完全甩了冬至十几条街，结果马屁全都拍到了马腿上，龙身一件也没收。像他这样什么也没送就能得到坐沙发面对面聊天的待遇，如果被刘清波知道，估计能嫉妒的眼珠子都红了。而冬至小朋友呢，则身在福中不知福，还惆怅了好一会儿才打起精神，决定继续努力，再接再厉。 水滴石穿，愚公移山。 隔天一大早，龙申的办公室就迎来了一位客人。 宗老。 龙申将客人迎进来，面对郑局长甚至更上面一级的领导也没有低过头的他，却对这位优雅的中年女人微微低下头。 我没打扰到你吧？ 没有，宗老驾临，蓬荜生辉。 难得你也会开玩笑，看来今天心情不错呀。上回吴炳添来找我说，怕你对他们一组接手内蒙一事不满，让我帮忙说道说道，免得你心中留下隔阂。 他就喜欢想太多，成天把简单事情复杂化，若将心思放在修炼上，元明宫的掌门早就是他来继承了。 你们二人 是特管局的中流砥柱，一举一动自然备受关注。他这个人啊，向来心思重，比起潜心修炼，反倒是更适合在官场上混。蒋军这个人呢，最喜欢讲规矩，讲制度，吴炳添正好合了他的心意，所以啊，难免会有所偏袒。但他是上面派下来的，平时没事，我也不好轻易干涉。你如果有什么不满，可以找我申诉，我会向上面反映情况的。 我并无不满。 龙申忽略了宗灵言语之中的规劝，宗灵点点头，也不再多言。 石碑的事情进展如何？ 您来的正好，有件事要和您说一声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